这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名号说成地了。名号就是第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展开来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大方光佛化言，大方光佛化言展开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归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让你真正了解弥陀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论，这是一个宗大宗之门，都是从这流出来的，到最后通通回归到这个原点。那这个原点就是阿弥陀佛，我们这才知道念佛功德真大，修什么样功德不如念阿弥陀佛。啊，真的，你今天的时候印一套大藏经就不识，不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自己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教法，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包括了。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？你不念的时候念什么？你念其他念之业，你念这个念根本的。啊，所有之业化果不能离开根本的。啊，离开根本，它的生机就断掉了。啊，它就不能生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根本。不要说外面人，一生念佛的人，真正明白这桩事情的人不多。啊，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要都可以，你就要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你全都得到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丢掉了，你全丢掉了，你老命都丢掉了。那最后到哪里？最后无间地狱。你说你麻不麻烦？结论结在那里，结得太好了。你看这，凡夫说同诸佛辩才，凡夫说什么？说幸运之名，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些话就是根本教啊。这些话跟化身菩萨得佛辩才没有两样啊，功德是相等的，开化十方有缘众生也是相等的，不可思议 啊我什么都不会，一部经也没学过，我到处去劝人念佛，功德大不大？大。说千经万论的未必有这个人的功德大。啊，从哪里讲呢？你度多少人做佛？从这上说，从成绩上讲啊，啊，这是很公平的。你讲千经万论，度了几个人成佛？这个劝人念阿弥陀佛的，他有多少人往生？肯定的往生人比你多，比你多就他的成绩超过你。 啊，你到最后打总分数，他在前面，你落在后头。这些道理不难懂啊！啊，一个往生的人就是一个成佛了，两个往生是两个成佛了。你一生能度几个人成佛？啊，度他开悟，成阿罗汉，成辟支佛，成菩萨不稀奇啊！啊，晓得唯独这个法门。啊，弥陀经上讲，只要他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三个条件具足，他就能往生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能信。啊，结与不结没关系。啊，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真肯念阿弥陀佛，放下外面就行了，不要搞别的了。啊，所以要晓得。念佛堂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念佛堂是成就什么？成就那些善根成熟的人啊，他们都要去做佛去了啊。讲堂再大的讲堂，再有规模的讲堂，是叫初学，实际上让他相信种善根，他未必相信，还半信半疑啊。那个地方已经成佛了，怎么能比呀？啊，是印光大师主张的末法时期，教导我们建小念佛堂，人数不要超过20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才能一心办道。人太多了，你的张罗生活怎么办？你得去攀缘。你有这个心，是好心，成就那一批人，自己堕落了。啊，真念佛的人去了。你种了善根，但是你自己不能成就，这个道理要晓得，账要算清楚啊！不要到最后自己堕地狱了，还怨天尤人。我替佛门做这么多好事，我为什么要堕地狱？造地狱业就要堕地狱，这唐太宗的话。啊，最后一念是关键时刻。经典还讲得很清楚啊，业力牵引者，哪一个业力强，哪一个业力先受报。那我们得问，我们念佛这个念力强，还是名闻利养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强？就要从这里判断。啊，因为力量最强的是第一个受报，这就是为什么叫你放下万缘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有很多人表面上放下了，心里头没放下，起心动念不是佛菩萨啊，是他心里都疼爱的这些东西啊，人事物。他就第一个念头在想那个，他没想到阿弥陀佛。那这就说明他靠不住。啊，不敢受口考。最后那一念，那叫口考。那就靠定了。你到哪里去啊？所以假的千经万论都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假的要放下，真的要抓住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你要抓住，假的统统放下啊，不能再搞假的。 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菩萨众这么多，声闻这么多，天人乃至于六祖通通都是无量无边真表弥陀因地，于无量劫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度众生实无量也。这交代清楚了啊，这个我们要学习，跟阿弥陀佛学。这学习什么？广结善缘，广结法缘啊！只要你遇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通通都要用真诚爱心念佛回向给他，就跟他结缘啊，跟一切众生结西方极乐世界的缘。那其他一切善恶缘都 不重要，结往生极乐世界的缘重要。结我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，是彼弥陀于往劫中追逐我于泥泥之中啊，教诲我于火车之内，摄受不舍，劝导不休啊，不惜共轮转于轮转于六道，但与我回心于一念，恩德无极，威德无穷。念了这些话都是真的啊，都不是假的。大乘教里常说，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我们往昔无量劫之前，弥陀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，我们就结了缘。这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，佛都在照顾我们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啊，我们都在哪一道，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的化身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啊，化身没有形象，化身在净土里面叫无常寂光啊，常寂光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常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即是清净啊，即灭，不但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，连形象都不可得啊。科学跟我讲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在常寂光里头都没有。啊，常寂光就是法身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寂光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所以，佛法修学到最后，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，跟十方一切诸佛融成一体啊，像我们灯光一样，即是盏灯，光光火融，融成一片， 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，一切诸佛无量劫以来所修学的功德跟我们自己融成一体了。他修的就是我修的，我修的就是他修的，再也分不出你跟我了，分不出了。啊，报身有相，法身没有相，法身就是上帝光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佛。我们在常寂光中啊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晓得，我们要对得起佛陀。佛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那我们这下清楚了，意识到他在了。就得到他的加持啊！没有意识到他存在的时候，得不到他加持啊！他虽然是普遍加持，我们不得受用。我们意识到啊，我确实在长期观中啊，决定没有离开长期观。啊，佛经上还有个比喻，比喻得很巧妙。他把自信，就是常寂光，比喻作大海。啊，那我们众生呢，是大海的这个水泡。这个比喻很好，水泡没有离开大海。大海知道你这个水泡，水泡不知道有大海。水泡一个范围就这么大，哪一天水泡破掉了，和大海什么问题？没有破也在一起啊！破掉的时候就我们觉悟了，我们回归常寂光了，这是真的。遇到了净宗，遇到了信愿持名这个方法，就是说。这个水泡啊，遇到要破裂的缘了，它这一破就回归常寂光，那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那我就常常讲啊，念的同学啊，念佛人。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众生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为什么？我们跟阿弥陀佛相应，阿弥陀佛的心跟我是一个心，阿弥陀佛的愿跟我是一个愿啊，他发四十八愿，我也发四十八愿，我们同心同愿，同德同心，寿命到了的时候，哪有不来接引的道理？那为什么戒淫是自己戒淫自己啊？我们有分别，阿弥陀佛没有分别，阿弥陀佛看到我们是他自己啊。是一个大海啊，不是两个大海啊。啊，他看到整个大海啊，大海的所有水泡都是他了，不是外人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水泡破了才知道是大海，水泡没有破 总以为我就这么小圈圈，那错就错在这里，这叫什么？虚妄的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要放下啊，不要有执着，不要有分别啊，到最后不起心不动念，水泡就破了。菩萨六波罗蜜里头有忍辱、禅定、啊，办大事有大耐心，办小事有小的耐心。人要没有耐心，什么事都办不成。一天叫你拜三百拜佛，你没有耐心，拜了三十拜你就累了，就不想再拜了。真有这个事情啊，没有耐心啊。古人，中国古人讲没有恒心啊，佛法讲没有耐心啊，没有耐心的人什么事都做不成。啊，越是大的事业越有大的忍耐。耐心在升级就是定，心定在一处啊。佛在大小乘经论都说，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了啊。一教经还有大乘经论上非常说啊，或者是止心一处，止观的止，跟定心一处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你把心止在这一处，是无事不办。我们的心散乱，胡思乱想。啊，想现在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想自己，想别人，啊，乱想啊！想佛菩萨也想，妖魔鬼怪什么都想，通通散掉了，像一盏灯一样，它的光是四面八方照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光比作什么？那这个光，要是把它收集起来，像一条线一样，这光厉害啊！现在这个光啊，我们这一张纸啊，它都照不过去啊。如果把它集中在一处呢，这就叫极光。极光我们晓得，钢板都能穿过。从这个比喻上你就体会，我们把心念头集中一处，那还得了吗？念头集中一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它产生着能量出现了，智慧出现了，还有福德出现了，都在光明之中啊。那是心里的本有的。华严经上佛说的好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？ 但以烦恼而不能成德。我们能把心集中一处就成德了。讲得很有道理。佛为什么能讲得出来？因为他自己把心集中在一处了，所以他什么都能办，神通广大，智慧无量。那我们今天缺的就是这一点啊，他有心，他的心跟我们的心没有两样，他能够集中，我们没法子集中，就散乱。啊，所以有同学很少，有这么一个两个，啊，他能够把妄念杂念放下，把心收在一处。收在无量寿经上，天天读诵无量寿经，把心收在这一句佛号上，每一天念阿弥陀佛，他办了大事了。为什么？他见到阿弥陀佛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菩萨透这个信息给我们。我们真想见佛呢，你就记住，一佛念佛，一是心里想佛。啊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这叫一佛。口里头念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。啊，心想口念，时间久了，佛就现身。啊，佛为什么现身呢？我们的意念把佛的形象变现在我们眼前。我们这个意念是感啊，佛就有应呐，这是感应呐。啊，现的佛不是假佛，是真佛。发心咒就是分真心。天台大师把佛说了六种，叫六即佛。说得好，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天台大师说，佛这个说法是从理上说的，理即佛，要从理上讲呢，说的没错。啊，不是从事上讲，不是从相上讲，从理上讲，从性上讲。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那怎么不是佛呢？当然是佛。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分凡夫，所以说理上讲是佛，事上讲、相实际相上讲，我们是六道凡夫。啊，那么这个理上讲呢，世尊在观经上跟我们讲，这是净土宗所依据的理论。佛说了八个字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

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。那这个要时间了。那走的那一天晚上啊，家人都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因为老太太每一天早晨起来做早饭啊，让他的儿子媳妇上班，小孩带去上学啊，他在家做家事。第二天早晨起来了，老太太没起来啊，把老太太房间门打开，她坐在床上，穿着海青，整整齐齐盘腿坐在床上，叫她不答应，仔细看走了。晚上几点钟走就不知道啊。这个她的老朋友甘太太啊，随着这儿子打电话告诉甘太太他们，哦，这一伙学佛的同修都来看她，真的了不起了啊，真有智慧。他如果预先消息透露出来了，就没有这么安静了，那不需要人助念的，这才是真的啊。那么第二个我所知道的，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在佛光山教书，佛光山的长工名字我记不得了，跟我讲将军乡就是佛光山隔壁的一个乡啊，佛光山是大树乡，隔壁是将军乡，台南的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我说啊，这个老太太也是有智慧啊，一点风声都不透。晚上晚上啊，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叫他的儿子媳妇家人吃饭，不要等他，他说他要洗澡啊。儿子媳妇很孝顺，还是等他，等了很久没出来啊，就看看他确实换了衣服洗澡了啊，人不见了啊，再去找，看到家里有个佛堂，他站在佛堂面对着佛像，手上拿着念珠啊，穿着海青站在那里，叫他不答应，再仔细一看走了，站着走了。这些通通都是预知须知啊，不需要助念啊，走得这么潇洒，走得这么自在啊，不告诉家人是免得家人扰乱。啊，一丝毫干扰都没有。真是安安静静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佛来接引他走了，全都是事实啊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不能跟念佛相比，念佛确实是个特殊法门，超越一切法门之上啊。问题在哪里？难信啊，别的法门好信，这个法门难信。我们举的这个例子，对这个法门完全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老实人。啊，什么人能往生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决定往生。啊，我们自以为聪明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啊，不老实。不听话，念了一辈子佛，最后不能往生啊！绝不是念佛法门不灵， 是我们自己搞错了，错得太过分了。啊，下面第五段，观经云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这两句是世尊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讲净土宗的理论。啊，净土这个法门根据什么道理建立的？啊，没有明确的道理，我们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。佛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，就这八个字。啊，是心是佛。佛是什么？佛的意思是觉。是心是觉。觉就是佛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是心是迷。它不是觉。迷就是众生。觉就是佛。是一不是二。众生觉了成佛了。佛迷了变成众生。啊，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大乘教的。佛跟我们说，这宇宙是假的。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里头就描绘的就非常好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有首偈子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首偈说明整个宇宙的真相啊，是什么？是一场梦啊！我们在做梦啊！那梦中境界以为是真的，错了，不是真的。它的存在像露水啊，露水我们常见的，太阳出来了一会儿就干了就没有了。如电，电闪电啊，一闪在痕迹也找不到了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。所以把它当作梦境，把它当作闪电。对了，你看到宇宙万物的真相，啊，宇宙从哪来的？万物从哪来的？生命从哪来的？我从哪来的？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，他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我们这些疑问呢，他总答了：何其自信，难生万法。啊，没有想到我们的自信难生万法，就是难生宇宙，难生一切法啊，能生生命啊，我从哪来自信变现？自信在梦中做了一场梦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 海贤老和尚知道，常常告诉人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句佛号是真的，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。他能说出这个话来，这就是六祖坛经，这就是金刚经啊！明心见性的人说出来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假的就应该放下，就不需要去理会了，真的要抓紧。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。极乐世界真的一真法界，阿弥陀佛是真的，弥陀名号也是真的，信愿持名，临命终时佛就来接引你往生。我相信每一个往生的人跟佛都见过面，他要不见面他怎么能预知事实啊？什么时候佛来接他？是佛告诉他的。或是提前或是退后，跟阿弥陀佛都可以商量，阿弥陀佛很慈悲你看看宋朝迎客法师的往生，这是很好的例子迎客是出家人，破戒的比丘，不守清规，造作严重的罪业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他相信因果，他相信有地狱他自己常常想自己所作所为跟经上一对比，肯定堕无间地狱。想到无间地狱，他就害怕了就恐惧了。那怎么办向同参道友请教，有没有办法来救他让他不堕地狱。就有一个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，他看了非常感动看到每一个人念佛往生他都流泪，最后下定决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真的放下万缘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第三天阿弥陀佛来了，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，等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。这感应不可思议，你看一心专念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复制心灵，这个人福报来了他突然就聪明智慧开了，迎客也是这样的 佛跟他讲，十年之后极乐往生，他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，他说我的劣根性很重，我经不起诱惑，别人来引诱我，我又会犯罪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这就是佛之性命啊，这机会太好了，还能等吗？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告诉他三天以后来接引你啊。三天什么意思？叫他表法了，现在带走了没人知道啊，让他留三天啊，三天告诉大家，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去啊。寺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，为什么？他是个破戒的比丘，说话不算话的，常常打妄语啊。好在三天呢不长，咱们等着看就是了啊，看这三天王婆子啊。到第三天要求大众念佛送到王生啊，大众当然欢喜啊，我们大家来送你王生，念了大概一刻钟，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念老好像有讲过48分钟啊，古时候一刻啊，念了一刻，圆空法师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看得见，别人看不见啊，跟大众告别啊，我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说了真走了啊。这个故事被写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，决定不是假的。说明往生可以自在，所以底下这段说，观经云啊，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，无人能念之心，即是如来过去，即是本来成佛了，是用真心的我常常劝同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处事在人间，我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真诚心。为什么？是成佛的心。我要用妄心，别人欺骗我，我也欺骗他，这个心，用这个心念佛没有概念，往生很难，用真心，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再在这个世界啊，我要离开，所以用真心，不用妄心啊，吃亏上当都欢喜。修忍辱波罗蜜啊，修布施波罗蜜啊，要能舍，舍就是放下啊，所以用这个心持名就是世心作福，用真心就是作福，用妄心就是搞六道轮回啊，决定不可以。